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I'll take the truth over the story.You might attract my patience lately, but I'm not about to let us fail.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 meant to... 昨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逛了老北京的很多胡同，这些胡同是大家可以春日里去踏青、去游玩、去吃吃喝喝、去会朋友的地方。还有很多胡同没跟大家说完，不如今天一同再去逛逛。北京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所以这里也有很多的遗存，比如说东郊民巷，它的存在就是很特别的。这里的建筑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曾经在那个年代是作为使馆区出现的，所以呢也留下了很多欧式的建筑。在春光大好的日子里，这里成了很多影楼的外景拍摄地。当然我们没事儿也可以来这里走走停停，晒晒温暖的太阳。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外国使馆聚集于此，所以呢沿街洋房林立，建筑都是很西洋风格的，而且呢现在基本都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同样的太阳，不一样的时光，来到这里仿佛穿越一般。 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t meant to be. Call it quits, call it destiny.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胡同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方家胡同和北京的元大都是同龄的。那么还有一条胡同，其实在元明清三代的典籍里也都能够查到它， 它也算得上是北京最早记录的胡同之一了，而且呢到现在依旧是保存着旧貌。这里就是北京的根，它的名字叫做砖塔胡同。这里呢有一座万松老人塔，这个塔呢是金元时期得道高僧所修建的。另外呢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住过鲁迅、张恨水、齐夜明、顾太清、刘少奇等一大波名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现代，这里都是有着厚重的文化历史传承的。而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这里还开有一间正阳书局。正阳书局的店主是一位80后的小伙，最早呢是在2009年在前门的大石栏廊坊二条正式开业的。可能是因为廊坊二条的面积只有20平米，书局已经装不下那充满了浓浓北京味儿的各类书籍，或者是承载北京历史的各类老物件了，所以呢扩充到了西四的砖塔胡同当中。总之呢，正阳书局是非常专业的京味书局。砖塔胡同的对面呢其实就是护国寺小吃街，朋友们也可以去转一转，这里有最正宗的护国寺小吃。从护国寺街往前走，你还可以到达后海。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北京的胡同之间，寻找最好的春日风景。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史家胡同。平日里不要光知道史家胡同小学最有名，史家胡同更是值得你去逛一逛，因为这里有厚重的历史。在史家胡同呢，有一间史家胡同博物馆，有很多民国到现在的老物件都摆放于此。中午阳光洒进小院，也正是一个晒太阳散步的好地方，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故去的人离去的脚步其实并不远，光阴溜得好快，一定要好好珍惜眼前。帽儿胡同的早晨是充满了老北京味儿的。帽儿胡同小学是建在文昌宫的基址之上的，而九号院和十一号院呢，则是可园。京城最富代表性的私家园林之一便是这里了。三十五号和三十七号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满满都是末代皇朝的传奇。Call it quits, call it destin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在珠光宝气的金宝街后面，有一条不太起眼的小胡同。胡同里还有北京帝都最为完整的一座明代寺庙，而寺庙里呢，还有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宫廷音乐，以及明英宗赐给的藏经橱。经过这么多年，好多精美的文物都流失海外，剩下的就抓紧来看看吧。这里就是陆米仓胡同。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杨梅竹斜街。进入到杨梅竹斜街，你会看到好多间的工作室、书店和咖啡馆，当然也会看见提着鸟笼的大爷，或者是坐在小杂货店里的大姐，耳中听到的棋牌室里哗啦哗啦的声音。胡同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中，就这么一个既接地气儿又很文艺的胡同，也正体现出了北京的包容与博大。 关于老北京的胡同赏春光呢，我们先告一段落。很多朋友希望能够逃离一下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城市，感觉换一个城市就能够换一种心情。谁说一定要等到一个假期呢？其实只要一个周末的时间，你就可以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换换心情。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一下从北京出发坐火车6个小时就能到达的好去处。坐6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到达的半径的地方，首先我会想到上海。早晨出发，下午会到，或者是中午出发过去吃晚餐。在这里呢，有黄浦江，有外滩，那是一个外国人比中国人还多的地方。西面有52幢风格各异的大楼林立，被称之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而入夜霓虹亮彩更加诱人。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我就不必多介绍了，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嗨起来。而田子坊呢，更是可以提供你小清新的文艺生活。走走停停间，上海的生煎包是一定要品尝的，还有就是响油鳝糊以及红烧肉。如果你觉得去上海会占用你上午或者是白天的时间的话，那么去武汉完全就可以是夕发朝至了。去武汉的时间呢，一般都是晚上9点左右发车，第二天早晨6-7点钟到达。到了武汉，你可以去赏一赏校园里的樱花，更要去户部巷吃上一顿早点。这户部巷是打明代就有了的地方。昙华林拥有众多的文艺小店，这里也算得上是著名的文化景点了，被称之为武汉的近代史书。而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的黄鹤楼怎能错过呢？去到武汉，早点就是户部巷的热干面，而到了夜宵呢，当然是周黑鸭了。天气渐暖，当然也可以去往青岛一游。去往青岛的车次呢很多，任由大家选择。青岛的八大关我一直是对它心驰神往的，虽然去过，但是每次到青岛都必游八大关，因为这里汇聚了德法瑞士等2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也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啊。而必去的呢当然是花石楼了，这是欧洲古堡风格的建筑，还有元帅楼，这都是开国元帅住过的楼，以及丹麦的公主楼，是欧式建筑风格的楼宇。无论你是登海上第一名山崂山去看日出日落，还是去青岛的海底世界和白鲸一起嬉戏，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到了青岛一定要喝青岛啤酒，吃鲅鱼水饺，还有海鲜嘎啦。十里秦淮无边风月，接下来我们坐着火车去南京。去南京呢一般也都是夕发朝至的车，差不多晚上9点和11点都有火车走，那第二天呢早晨就会到了，一点也不耽误玩的行程。十里秦淮六朝粉黛，在这里你可以晚上泛舟于秦淮河上，一边吃着当地的小吃，一边游览美景。南京博物馆里可以重温金陵梦，这也是中国最早创建的博物馆之一，除了珍贵的藏品之外，还有古玩字画，仿佛能够体验到30年代的金陵风情。而到了南京，中山陵是一定要去的，而总统府呢依旧保存着它当年的原貌。 也是有很多著名小吃的，比如说鸭血粉丝汤，从早晨就可以来上一碗，而盐水鸭、酒酿赤豆元宵还有汤包更是不容错过的哦。有了便捷的火车，去西安也是非常容易的，而且车次非常的多。去西安首先就要去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这可是天下第八奇观。而大唐芙蓉园呢，更是用无边春色带你梦回唐朝。陕西的历史博物馆举世无双，给我一天还你万年。而要说起西安的美食，那简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带你去到回民街，考验你减肥意志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里是中国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它并不是一条特定的街道，而是由很多小街和大院组成的一个回民街。像什么羊肉泡馍、肉夹馍、凉皮儿，还有各种的臊子面，在这里算得上是应有尽有了。从北京出发，6个小时左右能到的城市还有哈尔滨。我一直觉得俄罗斯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和欧洲的其他地区都是不同的，而来到哈尔滨，你就可以感受到正宗的俄式风情。比如说哈尔滨的索菲亚大教堂，它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的教堂，也是哈尔滨的地标性建筑。而中央大街呢，已经是举国闻名的地方了，它相当于哈尔滨的王府井大街。这条街全长不到1500米，欧式的建筑临此栉比，俄式餐厅也是比比皆是。比如说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马迭尔餐厅以及华梅餐厅。那另外呢，要想在哈尔滨吃到正宗地道的东北菜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最出名的东北锅包肉。今天既带领大家在北京游走了那些春日揽胜的胡同，又为大家推荐了坐上火车6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的休闲城市，不知道在下一个周末你会选择哪里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